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他曾经被认为不是说相声的材料，但后来一度成为了启明茶社相声大会的台柱子。在天津观众的心目当中，他是能与小蘑菇常宝坤齐平的艺人，他就是天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郭荣启。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我们新一班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儿我们旅行的主题依然是快乐天津行，为各位讲述天津相声名家郭荣启先生的故事。郭荣启1917年出生于天津，父亲郭瑞麟曾是上个世纪30年代享誉曲坛的相声艺人。由于自己的父亲常年在外跑码头，加上母亲过早离世，郭荣启从小就被寄养在天津的姥爷家。郭荣启从小就饱尝到了生活的辛酸，父亲郭瑞麟曾让他跟随李瑞峰学说相声，但是却被看成不是做艺的材料。后来父亲又把郭荣启送到了联兴茶社，并且让他拜马三立的父亲相声八德之一的马德禄为师。郭荣启从此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艺生涯。那么走上了学艺道路的郭荣启又遇到了什么事儿呢？让咱们先来听一段郭荣启和张振奇合说的绕口令的片段，听过之后咱们再接着说。 绕口令， 哎， 懂的懂的懂的， 又懂了。 哎，怎么叫又懂啊？谁懂啊？ 听过呀。还听过， 一来就那个无线电里就放那个玲珑塔来，塔玲珑来，玲珑宝塔第一层，一丈高桌真有腿儿。 多新鲜呢。 不是一丈高桌几条腿儿。 四条腿。 对了，一丈高桌四条腿儿，三丈高桌啥四条腿儿。 还不识数的，行了行了，您 八丈高桌腿儿不少。 别说了。 绕口令呗。 您说的那是唱绕口令。 嗯， 那简单。我们讲究说绕口令。 帅的。 啊。 您这个说的比那个唱的容易。 没那事，说的可费事。 你说一个，我要是说不上来，我拜你为老师傅。 这话可是你说的。 你别看我惹大年纪了，我拜你为老师傅。 你怎么大年纪啊？ 你说一个，我就说得上来。 可以。 还拿着我嘞。 你听这个 绕口令。 济南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 你更瞧不起人。说说完了，我跟着你那来。你看， 我说完了。 说完了。 嗯， 你说嘛了？ 没听见。 怎么了？ 我说呀，你注意听着点儿。 哦，我听着点 儿。 啊，你说吧说吧。 济南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 啊，这叫绕口令啊。 嗯。 哎呀，你看这怎么叫绕嘴的？这他妈叫绕口令呢！来个老头拄拐棍，你说他都忘了。这有什么新鲜的？到了岁数了，拄个拐棍了，你说他的？你看， 你说呀。 我说 那是， 我就说不上来了。你看 你说试试 听着，这哪边来的？ 还是没听明白。 你说呀。 南边。 南边。 哎 啊，说这那边那个白胡子是吧？ 白胡子。 说这那边那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有80多了哈。 你管他多大干 嘛？哎，再说明白了啊，你看看，要50来岁还黑胡嘞，都80多了，白胡嘞， 那 是吧？这街那边来个白胡子歪棍拄着个蹦白老头， 你说上来了？那哪儿啊？ 啊？怎么了？ 拐棍拄老头啊？ 啊，不是说上来了吗？ 那老头受得了吗？ 你怎么说的？ 老头拄拐棍。 哦，我给反个的。 那哪行啊？ 啊，行行行，说街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是对吧？ 对 呀、啊。在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的棍儿，老不是老头，在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这个手拄奶油瓶棍儿。哎呀，奶油的5分呢。 奶油啊， 嗯， 还水果了 啊，水果的3分呢。 什么？这里哪有冰棍儿啊？ 来个奶油的呗。 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哦，绕嘴就带这个蹦。 哎，对喽。 在家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指里蹦的棍儿，棍儿不不蹦拐拐棍儿蹦，老头蹦3蹦。 老头吃多了撑的那消食啊、嗯。 老头练过太极拳。 没听说过。 有功夫、 啊。你甭练了。 在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拐棍儿蹦的棍儿，老头蹦，在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的棍儿，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我招他了， 老头紧着一蹦还不急呀、啊？ 是我叫他蹦的吗？ 记你来一棍子吧。 什么呀？ 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 啊？ 你看， 我再说一个 啊？这说得上来？ 啊、 你当俺真说不上来呀、啊？ 你说， 你听着。在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拐棒棍儿，说上来了吧？ 行， 还拿得住我呀？再来， 我再给你说一个。 你说， 再给说他一条板凳。 板凳， 就是两个人坐，叫二人凳。 嗯， 一颗扁担。 扁担 啊，这两样东西搁在一块说个绕嘴的。 你来吧。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子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绑在板凳上，板凳不叫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哎，你绑的都冒烟了，你这人，你坐一边歇会儿去多好嘞！你看看， 你说 还得绑啊？ 那当然了， 听咱的， 你说 扁担长，不是你说脑袋全明白、 啊，都知道。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当然是宽的了、 嗯。 你那个板凳要跟扁担怎么宽呢？怎么做是吧？ 我信心。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的扁的怎么绑？扁担。 嗯。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不如扁担宽。扁担绑在了扁担上，那个扁担不让扁担绑在了扁担上，是扁担偏要扁担。 都是扁担，板凳呢？ 板凳搬走开会去了。 谁做的？ 啊？ 不行，搬回来。 哎，对了，搬回来。哎哎， 谁搬走的？ 行了，再说吧。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那个扁担不如板凳宽。扁担绑在扁担绑在了扁。闲言碎语， 你不要叫卖裤干嘛？ 表一 表，别唱了。 哦、 你行了。 味儿了， 说不上来呀、啊！这， 把我表出来。你再来个别的呗。 干脆啊，我说一个爽神的， 嗯， 给你转转面子，好下台。 转面子？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脑袋寒碜了。哎，你看看， 你说不上来呀、啊？ 能不能说上来？蹦白板棍没说上来。你看看，你这不就是没表上来吗？ 看是容易做事难， 你再来一个、 啊、你听这个， 嗯，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俺那娘这个你说的是俺那街坊小孩儿会说呀？ 你这是怎么说话？ 你不就是一个吃葡萄的吗？ 你说呀、 啊、这条绕口令 啊 怎么着？ 是你听我的、 嗯、你说， 你再来来，你再来来，我听清楚了。 您注意轻点啊！ 您再来来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行嘞，说吃葡 这个月份有葡萄。 你管他有没有干嘛啊？ 买点金苹果行不？ 没听说过，就得葡萄。 现在非得吃葡萄。 哎， 你看还是死心眼儿。你看这帅吃葡萄啊？ 哎、对呀、 啊。我听说葡萄得五毛多一斤， 是啊，压梨便宜 啊，梨一毛八呀。 嗯， 来斤梨呗。 不，你甭救火， 非得吃葡萄。 哎，对了。 说吃平头去， 吃平头啊， 平头怎么 还吃杯头了 啊？对，吃杯头。 哪儿啊？葡萄 啊，葡萄。 哎， 说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不扔果仁 儿。哎，给嘛吃嘛，就扔果仁儿了。 扔果仁儿可挺香的啊。 这个不， 那玩意儿脆呀、啊。 不对， 嗯，你再来了，你再来了， 还得来了。 你再来了。 怎么老我来了呀？你注意听点行吗？ 我找这个巧味儿。 哎， 啊，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啊，行了，说上来了。 您说吧。 这算说上来了。 怎么 找着这个巧门了？ 我这里还巧门。 那个嘴皮一绷劲儿就行了。 嗯， 你看看，哦，也明白这个意思了。 什么意思？ 吃这个葡萄，这个皮儿别碎出去，在腮帮子这里搁着。 猴啊！ 再吃这个葡萄，那个皮儿啪说起来。一个跟着一个走，这叫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呀。说上来了，你看，这就是这个劲儿，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啊，不就这个劲儿了？ 行、嗯， 还拿着我呀？ 嗯， 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哎，行了， 木马，你看看，你吃葡萄， 你还有完没完呢？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郭荣启和张振清合说的绕口令的片段。郭荣启拜马德禄为师之后，跟师父学了一些段子，但是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师父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师父的故去，父亲又不在身边，在艺术上刚刚有些开窍的郭荣启又没了着落。不过他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到，反而下定决心一定得学出来。所以他刻苦练功，虚心向同行请教，并且一有空就去六大街逛小巷，这可不是为了玩诸位，而是去体验生活。他揣摩各种买卖人的音容笑貌和心理活动，就这么着，在短短两年时间中，他学会了三四十段对口节目和十几段单口笑话，十四五岁时就辗转各地开始了演出。而在演出过程中，他更是不断的探索，吸取其他艺人的长处，将众家之长集于己一身，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23岁就已经成了享誉京津的著名相声演员了。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郭荣启和马志存合说的老年的片段。 热的时候 啊， 三伏天呢，白天没人敢出去， 为什么？ 太阳太毒啊。 哦， 养活的牛羊鸡鸭 啊， 全得落太阳以后轰出去吃草。 出着太阳呢？ 白天 啊， 轰出去就给烧死。 哎呦， 太阳毒啊， 牛羊都给烧死 啊，大活羊大牛全给烧死。 那不糟蹋了吗？ 啊，不糟践不了， 糟践不了。 吃啊， 吃 烧牛肉 啊， 烧羊肉，烧鸡 啊。 为什么现在街上普遍卖烧鸡？全是跟老年间学的。 哦，这烧牛肉烧鸡嘛，都是太阳晒的给烧的。 哎，古时留下来的。 哦， 您知道这亮光亮光的就是那大秃子 啊，秃老美。 哎，天津叫秃老美 啊， 头上一根头发没有 啊， 就是老年间拿太阳给晒没的。 这秃子我见过，谢天顺他爸爸就是秃子。不过这样，这秃子可好几种呢。 你问呢？你问呢？ 有的秃子是这样， 嗯， 他前边没头发， 嗯， 后边有头发。您说这是怎么晒的呢？ 就是那个年月晒的， 也是那个年月， 正赶着阴天， 嗯， 这位想没事了，穿好了衣服就要出去办事儿 啊， 刚一拉门。太阳出来了 啊， 刚一露头呼一下子把头里给烧下去了，后边没晒着、 啊、 头里没头发，后边有头发。 哦，哎，还有那么一种秃子，他后边有头发前边没头发，那是怎么回事？ 不就是晒的吗？ 也晒的 啊。 哦，那么前面有头，后边没头发呢？ 那又换个了 啊？ 哦，头里有头发，后边没头发， 那是怎么回事呢？ 哦，转过来了， 转有词儿吗？ 啊，那也是那个年月晒的。 也是那年晒， 对对对， 怎么回事呢？ 也是正赶着阴天 啊、哦， 出去办事去了，嗯、办完事儿往回走，一看太阳要出来，哎，这人吓得赶紧往家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屋门口了，一拉门，太阳出来了，前半截进屋了，后半截没进去，呼啦一下子，行， 你听听，这么回事。哎呀，问不住。 后边没有，头里有头发了。 不过还有一种秃子，又叫花毛秃，这块有头发，这块没头发；这块有头发，这块没头发。这怎么回事？这个 你见的真不少啊！ 对，我乐意跟秃子打交道。嗯， 哦，还有这种秃子 啊， 花毛秃。 对， 嗯 啊， 这儿这儿 啊。 啊、哦，对对，也那年月晒的、 啊，那怎么晒的呢？ 正赶上阴天。 哦， 阴天出去办事，走到半道上，太阳出来了 啊， 把这人吓得这怎么办？往哪儿躲？哎，道边有棵树，赶紧站在树底下去吧。站在树底下了，树叶挡着那没晒着，树叶没挡着那晒着，刺啦刺啦刺啦刺啦。 哎，哎呀。还真有个说好 晒个花毛秃 啊、 嗯！那个年月好在哪儿去？知道吗？ 好在哪儿？ 五风十雨皆为瑞。 什么叫五风十雨呀、 啊？五天一刮风，十天一下雨， 就那么准。 下雨那个时候 啊， 老老年间， 嗯， 下香油， 下雨下香油。 春雨贵如油，下的满街流，黎民百姓不发愁啊。 您这话解释错了， 嗯， 这句话有春雨贵如油，春天的雨贵重，说这个今年那个年景好，得到大丰收，应该那么解释。 哦，不不不对不对 啊， 你那是误解。 我这误解啊、嗯、 那是真下香油。 哦，下雨吗？真下香油。 你那是误解呢。 哦，那请问您， 嗯， 下雨是下香油？ 下香油。 那么要下霜呢？ 下霜 啊。 下盐呢？ 下霜下盐。 小盐呢？ 哦，叫小盐 啊，现在叫精盐细盐。 对， 那个年叫小盐 啊， 留下古语了。 也留下古语了， 全编了古词了。 哦，哪句？ 大鼓唱词 啊， 有这么一句，小盐霜单打独根草 啊， 那不是小盐吗？ 哦，小盐霜单打独根草是小盐， 那您真下盐。 那么要下露水呢？ 下露水醋啊。 哦、 啊，醋啊。 下包子？ 下包子疙瘩汤，一疙瘩一疙瘩的，北京爱吃炒疙瘩、啊、疙瘩汤 啊。那么要打闪呢？ 打闪 啊， 抻条面。 抻条面， 哎，老天爷抻面的，唰唰 抓，哎呀， 抻的面的结实 好吃、啊。哎，这个刮风是 胡椒面啊，胡椒盐啊，你吃面不来点胡椒面？ 你看这玩意儿呢？哎，这打雷是怎么回事？ 打雷你别吃了， 为什么呢？ 锅底掉了， 锅底掉了，怎么呢？是锅底掉了吗？像话吗？ 又想打雷了又、 啊？打雷怎么回事？问你， 抹面呢？ 打雷是磨面， 哎、哦，您看打雷有的时候连着响，咕噜 寻雷， 咕噜、 嗯、 咕噜，那是磨响呢，磨面呢，磨 打雷是磨面， 哎， 那么要下雪呢？ 下雪下面呢？ 下雪下面， 留下古语了， 留古语了。 那现在一下雪，老太太就嚷上了 啊！ 哎呦，二婶啊，下雪了！哎呦，这雪这大哟，跟白面似的。跟白面似的，那老老南京真下白面。 哦，下雪下白面，打雷是木。不，您等会儿，这不对，这打雷啊是夏景天，下雪是冬天，这差着半年了，节气不对啊。 哦，六月打雷， 对， 三九下雪， 对， 呵，你不明白，你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下进天把它磨出来，搁在仓库里留着，冬天再下呀。 是啊， 你得现下现磨，来得及吗？搁仓库里了。 那时候有仓库 啊，老仓库啊， 老仓库。 这没有老仓库，哪来新仓库啊？你这还叫 你解释， 还叫你问 啊？好好好，来看一下，行行行，去问。这个白面的种类可不一样， 嗯， 好多种了。 你说， 我想啊，吃头号的高白面 最好的 啊， 下在北京城门楼子上了，前门外城门楼子9丈9，那最高，搓下来那是头等第一头白面。 哦，那个雪嘛，就是高白面。 高白面。 二路面呢？ 房上。房上矮一点。二路面， 我吃点浮地面， 脚地下，地下坐起来，浮地面， 那这叫省事儿。 你 改口， 嗯， 我吃点荞面， 荞面这下在天桥了， 对， 北京天桥，前门桥、后门桥、卢沟桥，这坐起来荞面。 那桥上走人走车的， 嗯，那时候是街面的，现在走人了。 哦，那时候街面的， 哎， 啊，那么我要想吃点豆面呢， 下在京西豆店。豆张庄那儿接豆面的， 吃点黄面， 黄村，黄村切出这面怎么挺黄的？黄面呢？ 哎，我要吃点棒子面的。 棒子面 啊， 呵， 嗯， 棒子面，下劈柴店了。 皮鞋店， 哎，棍子棒子磕起来的，这棒子面， 那是叫棒子面。我吃点黑面， 下煤铺了，煤铺去黑的搓进来，去黑的怎么吃？哎，黑面呢？黑面 啊，这是黑面。 黑面 再吃点杂面， 这 是下哪儿了？ 吃什么？ 杂面。 要不你这个人病好不了呢？ 怎么？ 不忌口，你这玩意儿 笑话。他眼睛有杂面呢， 又想吃杂面了。啊，哎呀，这个杂面这个问题嘛，他是， 啊， 哦，你想吃不行。 为什么呢？ 得赶着老天爷刮风。 老天爷刮风， 下雪的时候刮起风来了 啊！ 这一刮风热闹了， 是吗？ 打城门楼子刮到房上，打房上刮地下，打地下刮到劈柴店，劈柴店刮到桥上。打桥上刮的豆灯，豆灯刮的黄村，黄村刮的又跑到煤铺里去了。到煤铺里，呜，来了个旋风，乱七八糟全跟这个搁在一块儿了，这怎么办呢？别分了，咱吃杂面不？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荣启、马志存和说的老年的片段。郭荣启表演相声以逗哏为主，说学逗唱是俱佳。他的表演稳中爆脆，普中见巧。所谓稳中爆，就是要有脆包袱，稳住了有爆脆，不是一上来就爆，常是铺平垫稳之后再甩出去包袱，从稳中来见效果，从稳中来见功夫。他稳中爆的表演风格颇为观众所喜爱，更为同行们所一致推崇。好了，聊到这儿，咱们今天上半的旅途也跟您暂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蔡琴的歌曲《月满西楼》，稍事休息。接下来旅途当中，我将继续为您讲述天津相声表演艺术家郭荣启先生的故事。各位，稍后见。 这真是花开时候，如是胭脂出头。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真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愁梦。 忘酒。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啊，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咱们的快乐天津行为您讲述的是天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郭荣启先生的故事。说起郭荣启的相声风格，其实并不仅仅表现在稳中爆这一个方面，他相声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善于刻画人物，各种人的特点一经他学就描绘的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装谁像谁，能很好的和包袱结合，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段子莫过于他那段代表作《打牌论》。打牌论这段相声是在传统相声赌论的基础上改编而成。郭荣启由于年幼时家境贫寒，没有上过学，改编加工都是在脑子里逐字逐句的斟酌而成的。他在段子中刻画了赢钱人的那份得意，输钱人的跑走，让人听了就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1937年至1942年，郭荣启在演出过程中不断的改进充实，使他表演这段相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从40年代起就长演不衰。下边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久负盛名的打牌论。为郭荣启捧哏的是天津捧哏名家朱向臣先生。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啊，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看哪儿啊？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哎， 不对。 哎， 不对， 您看哪儿？ 还不是看钱。 哦，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哦， 一看就看出来， 看脸上气色。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嗯，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哦，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嗯，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气，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这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这是赢了啊。 嗯， 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

也不能够。 你看着那些冷漠目光，